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2018年，由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共同组织举办“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大兴区第2届小学生诗词大会再度来袭。大兴区59所小学、2000多个班级、500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诗词之旅，去重温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诗句。 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子昂。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大兴区教育委员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以及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联合推出的大兴区小学第2届中华古诗文大会特别节目。 没错，大家好，我是楚涵。如果您现在在车上呢，您可以调到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您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打开一直播视频的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关注啊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同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 是的，还是请各位朋友要多多支持。那今天也是我们的中华古诗文大会的第2天了哈。我们今天有重量级的嘉宾邀请到，第一位呢就是新华中学仰山校区语文教研组组长严树明老师，欢迎您的到来，通过话筒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欢迎严老师。 是的，还有 第二位 嘉 宾啊，来介绍一下，他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的语文教研组长张雪彤老师，欢迎雪彤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照例请到两位老师来做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大兴区啊最近给小朋友们提供了一场特别精彩的赛事活动。 没错， 当然也让很多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那今天呢，我们和昨天的节目一样啊， 是的， 既和老师聊天，我们同时也请到小朋友来到我们节目之中，展示一下他们对于诗词的一些理解和朗诵的水准，对吧？ 是的，现在我们的今天有7位小朋友哈，要在接下来的时间内登台为我们 进行表演哈。 今天不一样的是，今天啊，大部分都是女孩 哦。 昨天大部分都是男孩，给我们带来都是豪放派诗词啊。所以我今天特别期待他们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是不是全都是李清照的诗？ 不一定哈，我相信会有惊喜的哈。这七位同学，他们分别是徐子爱、吴彦章、史航瑞，还有张静林、蒋佳琪、张梦彤、廖田宇啊，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导播间准备就绪了。小朋友们好啊，一会儿我们在直播间见哈。 没错， 稍后呢，这七位同学会依次在我们的表演区进行自我介绍，并且朗诵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词。然后在朗诵之后呢，我们还要对他们进行采访、提问和考验。 是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您也是一位喜欢古诗词的朋友，或者说您家里有小宝宝啊，宝宝特别喜欢平时念念诗啊、背背诵啊，特别适合来听我们今天和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首先跟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吧，严老师啊，您所在的学校，对于参加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次活动，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那就我来说一说吧。说到诗词，应该说最美的语言都在诗词中。中国的诗词是文化含量非常丰富的一种文学形式，饱含了古人的智慧和情怀。像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些历久弥新的诗句现在读来也让我们血脉奋张。所以我们特别感谢这次的诗词大会，孩子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比赛契机接触更多的古诗词及其背后的故事。今天的输入将来一定会有成倍输出的时候，我想这个时候应该也是我们最想看到的结果。这次诗词大会呢，我们星华是这样安排的，先由学生自己准备。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应该是 今年九月份、十月份。 应该不是，我们的准备应该从一年级入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所以就是他咱们在这个基础教育这方面就非常的重视。 对，传统文化就已经进校园了，就是孩子们一入学就开始进行古诗文的积累。然后要是说到这次比赛呢，就是先由学生自己准备，然后通过各班选拔甄选出一位佼佼者参加学校的诗词比赛。学校的诗词大会分两场，一场是由一二三年级12人组成的方阵，一组是由4、5、6年级12人组成的方阵，各场通过必答题、风险题、抢答题三轮的角逐，通过综合的评估选出6位诗词小达人代表星华小学部参加学作区的诗词大会。 来咱们看看图片吧。 是这支齐胜队吗？ 是的。 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还不错哈。我刚才还看到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图片里看到，我们看还有登峰队是吗？ 哎呦，登峰造极，然后出奇制胜是吧？ 这是半决赛当中的队伍。 那是不是总决赛的队伍叫巅峰时刻队？走上人生巅峰是吗？所以其实咱们星华这边从基础教育开始啊，给孩子一种引导，就是我们要对于古诗词文化重视起来。 是的。 当时为了参加我们的这次活动和赛事呢，我们是提前多长时间来准备的呢？ 应该是提前1个月。 1个月来准备。 对。 先是班级里面 对 比赛。 对， 赛出一些优秀选手， 一个，每班 出一个， 对， 然后参加年级比赛， 参加学校的比赛， 就直接学校比赛了， 对， 那就是不同年级的选手放在一块来比， 不是，是分低，一二三是低年级段，4、5、6是高年级段， 最后呢，决出了几名选手， 6位选手。 分别是每一个年级有一个代表的选手是吗？ 低年级选出2位，高年级选出4位，这是我们比赛的要求。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低年级的这2位小朋友应该也是能力超凡啊， 很厉害， 可以和这个师哥师姐一块来参加比拼是吧？ 没问题。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哈。我们这儿有一段小小的视频，也可以来看一下哈。 好， 3、2、1，开始。 星华选子多才俊，齐整。 这个齐峰队的口号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震撼人心。 那当然了，一看就有气势是吧？不愧是我们千锤百炼选出来的。那同时呢，我也没问一问这个童老师，来，童童老师，您所代表的这个学校为了准备这次活动，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这一次已经是就是大兴区的第二届这个中华古诗文大会了。 是。 那在第一届的时候，就是我们孩子就已经表现出了那种非常浓厚的兴趣。 嗯。 那这一听说第二届要开 开始了，每个孩子都是跃跃欲试的，想要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大展身手。那对于这一次的这个比赛，我们学校也是进行了这个精心的准备，进行了这个层层的选拔。那么我们首先呢，就是先通过这个班级，然后班级的不同形式的这个古诗文的这个比赛来选拔两位同学参加年级的古诗文大赛。那就以我们班为例吧，我们班当时是采取的这个形式是飞花令和这个古诗对对碰 啊，用飞花令啊。昨天我们看到了两位学校也是特别用飞花令啊，所以说明这个看《红楼梦》看的都比较多。 对，然后最后这个每个班选了两位同学去参加这个年级的这个比赛，之后我们在年级当中进行了这个笔试，然后最后选出，因为我们年级是七个班， 还有笔试呢。 对对对，要有笔试，就是也是考他们的一个积累。 哇， 然后之后这个七个班的每个班又选了一位同学进行我们整个全学校的一个大的比拼。那学校呢是通过这个笔试还有这个抢答比拼两个环节，因为我们这个古诗文大赛它并不是说单纯的是考孩子的一个积累，还要考孩子的 现场表现， 对答题的他的一个反应速度。那就是最后这个甄选出了代表我们这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达清实验学校的这个参加区里的比赛有六位选手。那这六位选手现在也是经历了我们协作区的初赛、达清区的半决赛，现在已经冲进了我们达清区的决赛。 是不是也是不同年级的呀？ 我们这一次对也是不同年级的，最小年级的是三年级的孩子。 三年级的孩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片，这应该是咱们大兴实验学校的超越队啊，一共六个孩子。 对，这是半决赛的。 是不是那个小姑娘是三年级的？ 对对对，她刚八岁。 天哪，你看她跟那个后面的哥哥姐姐差一头呢，个头。 而且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小学生必备古诗是75首，但这个孩子基本他现在他刚八岁，基本上已经积累了大概120到130首古诗了。 天哪，行走的百科全书啊。 是的，这个数字让我汗颜。 让我也汗颜。真的啊，我们特别希望呢，其实通过我们的这一个系列节目啊，能够让所有家里面有宝宝的家长们重视起来读古诗、背古诗的这件事儿，因为对于孩子的这个成长确实是有很大的助益作用的啊。所以其实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两位老师对于自己学校的这个参赛的选手以及准备的工作做了一些介绍了。 是的， 那当然了，我觉得很多朋友的也特别的期待，说我们的小伙伴啊，这个小同学们究竟他们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表现是什么样的。要不然我们就首先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小朋友展示环节怎么样子啊？ 好的，那我们就要请出咱们新华中学仰山校区的三名同学了。 是， 我们一个一个来哈。第一位同学来到我们的表演区的是徐子爱小朋友，欢迎你。 欢迎子爱，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好，老师们好，我叫徐子爱，是来自新华中学仰山校区的一名三年级小学生。 哎呦，三年级，你个儿可真高。来，子爱，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背诵篇目是什么呀？ 我今天要给老师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桃花庵诗》 啊。好的，请开始你的表演。 《桃花庵诗》名唐寅。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后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富者是，酒盏花枝饮是缘。若将贤者比隐士，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花酒比车马，比何碌碌我何闲。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好，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很长的一首作品、啊、 真的是。而且你没发现吗，就是大家如果今天看我们的直播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子爱小朋友他还有很多的肢体语言动作、 嗯、是的。 比如说那句著名的，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对吧，就是特可爱，而且声音好清脆啊。 是的， 让我觉得嗯，真的很怀念自己没有变声之前的样子。来来来来来，我这个听完了子爱的表演以后，我们也听听严老师来点评一下他吧。 我觉得我们的子爱很厉害，因为他才9岁、 嗯、 被唐伯虎的诗 这是第一特别长是吧、嗯、 对对对对，因为这首古诗呢近似于民谣似的自言自语，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这种自言自语却蕴含着无限的艺术张力，给人以绵延的审美享受和强烈的感同身受、 嗯、 我想子爱9岁就喜欢这样的诗，我想他应该是也能感受到唐伯虎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性格。 嗯，特别想问一下子爱小朋友，这是你最喜欢的一首诗吗？ 啊、是的。 是的哈，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因为我觉得前两句他描写的唐伯虎描写的意境非常美，让我仿佛看到了桃花坞里，然后桃花庵下站着一位桃花仙，就是唐伯虎自己。 嗯， 我感觉这样的意境特别特别的优美。 嗯，你都能看到唐伯虎了，你想想啊，这意境都得理解到什么程度了呀。子爱平时有没有一些课余的爱好呀，比如说你喜欢音乐舞蹈艺术、或者说喜欢体育运动？ 就是我喜欢那个游泳画画和唱歌、 所以你看德智体美劳啊，全面发展。平时在这个上学期间，哪门功课是你最喜欢的呀？ 我最喜欢美术和音乐。 哦，所以还是喜欢艺术的女孩，对不对？平时会经常喜欢读诗吗？ 平常是在课余时间，我就会拿出来赵老师给我们发的必备古诗202首来读。 哦，所以读着读着有没有发现这个对于古诗的喜欢会更进一步呀？ 嗯，我觉得读着这个古诗，我就感觉能感觉到古诗的韵味所在。 嗯，你看这个女孩子她喜欢诗的这个感觉和男孩子不太一样，就是男孩子可能喜欢那个 气势 对吧，对，女孩子是喜欢那种 韵味， 我感觉到了某一种韵味在，所以你看还真的是很不一样。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女孩来给我们展现啊。 没错， 好的，也特别感谢子爱，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来可以到我们台下去休息啦，谢谢。 Yeah. 我觉得子爱让我很佩服的一点是对答如流， 而且不紧张， 是的， 对吧、不怯场， 是的、那下一位小朋友呢还比子爱更大一些啊，他是来自5年级的吴彦章。欢迎你， 彦章你好，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北京市大兴区新华中学仰山校区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我叫吴彦章。 好，彦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背诵篇目是什么？ 我今天给老师们朗诵一首诗，叫《望月》。 望月，好，开始你的表演。 《望月》，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好诗， 好的。还是我觉得男孩子确实就像我们说的，你看这一上来以后题材上就有特点。 对、你看啊，喜欢杜甫的诗，对吧？昨天呢，对呀、昨天的同学喜欢苏东坡的诗，喜欢毛主席的诗词 的 啊。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位同学，你看看，虽然说长相是很清瘦的、但是也不妨碍人家非常有底气啊。来，严老师来点评一下。 吴彦章同学，对《望月》这首诗是真的是非常的喜欢。我也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呢？他说，我就想感受一下山登绝顶我为峰的雄心壮志 哟，是吧？所以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有这种理想主义情怀了。 对，所以今天他的表现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他对这首诗的理解呀、感受呀，他都已经到位了，所以我觉得今天他表现非常好， 表现非常好。哎呀，怎么样，小吴同学，老师对你表扬有加，你自己感觉你自己今天发挥的怎么样啊？ 因为是第一次录节目，所以还是有点紧张的。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我给自己打8分。 哎呦，这个回答太成熟了。 我觉得他好稳重啊。 是的。 天哪，我都觉得不像一个小学生的回答方式。哎，这平时他就这么成熟吗？ 平时他是一个很活泼的孩子，通过这次诗词大会他已经在学校圈粉无数了。 是吧？ 对。 哇，这个小女孩都觉得我这好有男子汉气概啊。 很厉害。 那个小吴同学啊，你平时这个有没有因为自己的这方面的才华受到同学的表扬和嘉奖啊？ 因为我喜欢古诗，是一开始这个古诗大会刚开始的时候才喜欢的。之前并没有对古诗有多么感兴趣 啊。所以通过这个古诗文大会，你对于古诗的了解又进一步了，然后又发现自己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爱好和兴趣的，是吧？ 我觉得他的这个回答可以去开新闻发布会了。 哎，我真的觉得啊，小吴同学，我认为啊，楚涵姐姐认为你将来很有潜质往那个新闻发言人的方向去发展。你自己有没有将来的一个这个职业发展方向？你特别想做什么样的工作呢？现在有想过吗？ 我其实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其实想当一名围棋教师。我认为我在表达这个方面还不是那么优秀。 天哪， 太谦虚了。哎呀， 我必须要表扬你，你太谦虚了啊。那个当然了，人家梦想是当围棋教师， 因为我看到他的兴趣爱好里面也是琴棋。哎，这个真的是琴棋书画几乎都有哈。阅读、羽毛球、钢琴、围棋。 对呀、 全才。 这也太有这个丰富的爱好了。你围棋现在已经学了几年了呀？ 我围棋从幼儿园中班学到现在。 我好瘾啊。 哎，那个小吴同学的时间都长。 那个小吴同学，改天有机会呢，你教教楚涵姐姐啊。楚涵姐姐没有参加过正规的围棋培训，但是经常把我身边的朋友吓晕。楚涵姐属于野路子，看看能不能和你这个受过专业培训的人能够吓到一块去，好吗？你给楚涵姐姐一个机会好不好，小吴同学？ 可以，谢谢老师。 好，谢谢谢谢 谢谢。 好，谢谢小吴同学，来到台下休息吧，谢谢。 那我们也要请出我们的第三位小朋友了啊，他是6年级的史航瑞。一个6年级的小朋友是不是会更加的成熟一些呢？ 因为是小女孩，可能跟小男孩还不太一样啊。来，史航瑞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大兴区兴华中学小学部6年级的一名小学生，我叫史航瑞。 好，今天带来的什么篇目啊？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诗是宋代诗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 好，开始吧。 《青玉案元夕》，宋·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好。哎呀，一个年纪轻轻的孩子喜欢辛弃疾的诗。 是的， 女孩你想想，因为辛弃疾也是属于行方派啊。 是的，一代名将。 对呀、所以特别想问一问航瑞同学，你最喜欢的词就是这一首吗？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词呢？ 我觉得它的意境很美。 东 风夜放花千树。这个解释上面说的是，它是当时是元宵节，当时正在放烟花，烟花升起来落到地上时就像流星一样。 所以你看人家阅读理解分肯定也很高。 他会通过这个现代文的这个白话文的翻译去考虑古诗到底描写的是个什么情境，然后再通过古诗的朗诵去表达出来。 对，你看六年级的小朋友其实对于这个诗文的理解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和体会了啊，就是和年纪更小一点的孩子们就不太一样了。可能年纪更小一点的孩子他对于这个诗词的意境还没有完全的那种了解和感受，所以我特别想听一下严老师对于我们的史航瑞同学作何评价。 是的，就是低年级的孩子应该都是速读，也就是只是背诵，到高年级的孩子可能就有自己的喜好了，看看根据诗的意境，有的可能喜欢，有的可能就是不喜欢了。史航瑞同学是平时是非常爱阅读的一个孩子，所以他的想象力呀、表达呀都非常的强， 感受能力 对，然后他背的这首诗，选的这首诗应该是婉约派的，让我们通过诗词看到的、听到的，好像都是非常唯美的画面，宝马香车、美人知音。但是其实这个古诗的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诗人想表达的是，当时啊，强敌压境，国势日衰，而南宋的统治者们又沉湎于歌舞享乐，以粉饰太平。洞察形势的辛弃疾呢，欲补天穹，却恨无路请缨。他满腹的激情哀伤交织成了这一幅的应该说是元夕的求索画。这首诗应该说笔墨之细，文心之苦，那种淡淡的哀伤，我觉得史航瑞同学也是淡淡的送出来了，我觉得他非常的了不起。 所以你看啊，严老师对于史航瑞同学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啊。 是的， 史航瑞同学，你觉得今天你的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我的表现吧还挺好的，就是太紧张 还是紧张啊，因为毕竟还是要上节目，要这个朗诵给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看，对吧？那你平时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喜欢去背诵古诗文吗？ 很喜欢。 那平时最喜欢的篇目就是这一首吗？ 对。 那平时除了喜欢这个古诗文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呢？ 我平时还喜欢弹琴、书法，还有乒乓球。 哦，还是一个很全面的姑娘啊。 每个人都有一个喜欢的运动项目。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的小朋友比较好的一个优势，就是既重视这个学业，同时也重于身体素质的培养啊。好，那我们也特别感谢史航瑞小朋友，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 好的，那今天我们第一时段的三位小朋友呢应该都是表演完毕了哈，也感谢同学们的精彩表现哈。 是，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大兴区教育委员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以及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联合推出的大兴区小学第二届中华古诗文大会特别节目，请您呢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会请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的同学为您带来他们的诗词朗诵。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再见。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北京好像恋人，在这儿你没觉得不同，但若离开，就会忍不住的想念。 最美的城应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北平之秋是我此生难忘的美景。 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有一份刻骨铭心的情。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用声音绽放你心中的北京。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2018年，由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共同组织举办“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大兴区第二届小学生诗词大会再度来袭。大兴区59所小学、2000多个班级、500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诗词之旅，去重温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诗句。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兴区小学第二届中华古诗文大会特别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请到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的四位同学哈，依次进入直播间的表演区。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之中呢，子昂和楚涵要照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大兴区小学第二届中华古诗文大会的一些情况。那当然了，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来再次介绍一下两位老师，分别是新华中学仰山校区语文学科教研组长严树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张雪彤老师，欢迎雪彤老师。 大家好。 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时段已经听到了三位小朋友的这个演讲了啊，说是演讲，实际上就是背诵古诗词。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把背诵，或者说诵读这件事情做好的话，将来肯定也是一个演讲高手。 没错。 而且其实刚才我们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第二位男生， 刚才的听众朋友，其实观众朋友应该是印象非常深刻。 对，就是很成熟。 对，就是看起来是 穿着一身小西装， 瘦瘦小小的，穿上西装以后，哎，但是对答如流， 对， 而且是回答都非常的得体， 对， 像新闻发言人。 是，我们还问了一下，就这孩子平时其实不怎么爱说话，但是一旦涉及到诗文诵读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有魅力，对吧？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特别感谢像大兴区的很多小学能够参与到这一次古诗文大会的这个活动之中，能够发掘出来很多孩子不为人知的那个性格特色。 是的。 而且会增强他的这个自信呢， 让孩子熠熠生辉。 没错没错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照例把这个熠熠生辉的机会给我们的小朋友啊。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是三组小朋友啦。那第一组小朋友来怎样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组小朋友啊是一个组合、 嗯、 啊，这是张静林和蒋佳琪两位小朋友吧，对吧？ 对， 我们之前呢所有的参赛的选手都是一个人一个人上来的，但这一次是两位同学了哈、 嗯、 接下来呢几位同学会依次的进入直播间表演区进行自我介绍，然后朗诵一首诗词，在朗诵之后呢还要继续接受我们的主持人的考验和提问。 是我们尽量呢也不是说考验了，跟几位同学来聊聊天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一个组合，来两位小朋友把你们的组合啊分别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粗增大步裹天涯，粗增大步裹天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的张静林。我爱古诗，古诗是我国文化的瑰宝。古诗既有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刻苦学习的精神，又有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源在破岩中的坚韧不拔的品质。 好的啊、 嗯、 千万别紧张啊，我能听得出来还是稍稍有一些些的紧张的啊，要放轻松啊，你要把你的这个平时的水平和状态，平时跟大家怎么聊天啊，在待会儿的节目之中就跟大家如何去背诵好吗？ 好 啊，来另外一个小朋友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六年级的蒋佳琪。我的兴趣爱好很广泛，绘画、书法我都很喜欢，但我更喜欢静静的享受阅读给我带来的宁静与温馨，更喜欢朗诵古诗词和收看相关的电视节目。 嗯，好，两位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背诵篇目是什么呀？ 我们要给大家带来 一首还是两首？ 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春夜喜雨。 好，春夜喜雨名篇，来开始你们的表演。 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好诗、嗯、好诗，鼓掌啊。 我觉得这两位小朋友他们的特点还是有区别的、 嗯、 啊。显然呢蒋佳琪这位小朋友他的风格是稳重 是、嗯、 啊，他会很缓的把这个诗诵读出来。 嗯，一看呢，这小朋友吧，性格就比较理性，将来肯定是偏科理工科，但是有可能人家是全科人才啊。 没错，有可能哈。 哎，但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小朋友啊，你们这个组合是你们自愿组成的呢，还是其他的老师安排的呀？ 嗯，老师安排的，不过我觉得这个组合也挺好的。 哎呦， 太可爱了。 对， 就是虽然是老师安排的，但是促成了我们的这个组合的缘分，是吧？ 是。 嗯，所以你们俩平时这个有没有觉得两个人性格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呀？ 嗯，有不一样，不过聊得挺来的。嗯、 哎呦，你 看 ，我觉得你可以和刚才的吴彦章好好交流一下，你俩都太会说话了。 你看现在小朋友多优秀啊，这么小的年纪就这么会说话啊，那以后可是不得了啊！我们也听听雪彤老师对他们俩的评价怎么样？ 那首先这个组合我们最起码先给一个默契度打一个分，能拿到一个满分、 嗯、 配合得很默契、 嗯、 那春夜喜雨这一首诗也是描绘了一幅非常美的一个春夜的这个雨景，那也通过这两个小姑娘的这个朗读，让人们就是不由得能呼吸到这一股这个令人非常喜悦的这个春天的气息，非常不错、 哎、对，你看这样的一首富含春天气息的诗啊，如果有两个小姑娘给我们带来的话，你就会有一种如春风拂面般的感觉啊。所以您觉得今天他们两位表演的完成度怎么样？ 表演的完成度能拿到满分。 满分啊，你看老师对你们俩特别肯定啊，你们俩今天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啊？ 嗯，我觉得很好。 我也觉得很 好。哎呀，真棒真棒。所以你们俩平时除了这个在一块搭档以外，也会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吗？ 嗯， 你喜欢什么？ 我是 你先说科目吧，哪个科目你是最喜欢的？ 科目数学、语文、英语都挺喜欢的。 都挺喜欢，你看看这都是全才啊。那平时兴趣爱好呢？除了 平时兴趣爱好是 是架子鼓。 架子鼓、 哎、真酷。 子昂，你小时候喜欢什么？ 我小时候喜欢水墨画。 哎呦，真没看出来这气质、嗯、 学了八年美术的我。 我的天，下次 看不出来吧。 下次你要一定要把你自己的画展示一下啊。 哎，现在不行了、 啊、佳琪呢？佳琪平时喜欢什么呀？ 我喜欢语数英，我也都非常喜欢。 嗯，兴趣爱好呢？ 兴趣爱好我是喜欢舞蹈 啊、哦、所以你看他们俩也都是特别喜欢艺术的两个小姑娘啊。 没错， 所以以后呢你可以这样，就是你呢佳琪啊，你去练一个稍微动感一点的舞蹈，然后呢可以让你的搭档给你伴奏，是吧？两个人就可以除了在诗文上搭档，还可以有其他的搭档方式啊。好，非常感谢两个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两位，谢谢。 是的， 来，可以到台下休息了。 有特点的组合、 嗯、 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第二组啊，这是一位单人的选手了、啊、是我们的张梦彤小朋友、 嗯、 啊，也是一位六年级的同学、 嗯、 来看一看张梦彤小朋友，你来先给我们听众朋友进行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的六年级学生张梦彤。我是一个热爱学习、热爱运动、热爱阅读的女孩。 嗯，好，那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背诵篇目是什么呀？ 白居易的《忆江南》。 好，开始吧。 《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好诗。哎呀，你看他呢这个表演的风格又不一样。 是的， 这个跌宕起伏的情绪啊，感染力非常强。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内容的作品了哈。 嗯， 而且能在这个长长的作品当中自己找到层次、 嗯、 自己找到应该哪儿起哪儿伏，我觉得很不容易。 而且重音也特别准啊，所以我特别想听一听，来，雪彤老师对他作何评价。 这首古诗从这个意字上嘛，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白居易他对这个江南是一种念念不忘的这个思想感情、 嗯、 而且就是江南的山山水水呀、啊、一草一木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那通过这个孟彤的一个朗读，就是仿佛我们如果闭上眼就听孟彤的一个朗读，就是能够想象出这个江南的这样的一派美景。那其实在学这首古诗的时候还发生过一些小故事。 是吗？ 对，就是那个当时学完这首古诗，就是我们班的孩子就是特别都希望，因为没去过就是江南一带的地方、 嗯、 然后就特别希望能去。后来呢假期的时候，就是家长就是请求家长说带着我们去江南那一带去旅游。旅游完了之后，他发朋友圈，就是配了这样一首诗，然后配了一张图。我说、 哦、 哎，你这是学以致用啊。 哎，真的是啊。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诗啊，孟彤给我们的展示是带有自己的体会的，是吗？ 是的。 嗯、当时这个爸爸妈妈带你去哪儿了呀？ 嗯，没有，就是我读白居易的这首诗，通过他这些优美的语句，我就仿佛到了那里去看、 嗯、 他这些，比如说什么春来江水绿如蓝，还有这些山寺月中寻桂子，都能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一般。 嗯，所以你看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女孩，就是她对于思想感情的这种感悟能力可能要比同龄人更强一些，对吧？ 对。 所以孟彤，你平时有没有哪些兴趣爱好呀？ 有、 嗯、 我喜欢踢足球，还喜欢画画、 哦、 还喜欢书法、 嗯、 软笔书法，然后还特别喜欢乐器。 嗯，喜欢什么乐器呀？ 古筝， 还有一些弦乐器，比如说吉他，还有尤克里里什么的。 哎呦，太有才了吧！ 很可爱，而且他喜欢踢足球，这让我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也喜欢踢足球。 啊，天哪，你喜欢什么画也喜欢踢足球？ 是的， 你也是一个全才。 他也可以喜欢尤克里里，也许可以喜欢足球。 所以以后你可以跟子昂哥哥一块踢好吗？看你们俩谁能赢过谁啊！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孩子们的表达之中听得出来。他们的这种对于兴趣爱好涉猎之广，对于他们如何去理解这个古诗文的含义也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孟彤，今天你觉得你自己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我今天表现还不错，没有紧张。 嗯，给自己打分的话打多少分呢？ 99吧。 哟，所以挺高的分数啊，跟我们雪彤老师的评价一样，那都是表现得特别好啊。那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把这种自如的状态继续发扬下去，好不好？ 好。 好，谢谢孟彤，谢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哎呀，最后一个小朋友，一看跟哥哥姐姐们不一样了啊，年纪比较小。最后一位小朋友，这个廖田宇小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来，开始吧，介绍一下你自己。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三年级六班的廖田宇。 哎呀，你看看小朋友，虽然这个年纪小啊，但是一点都不怯场。 是的。 所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篇目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春日。 春日，好的，开始吧。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好事啊。 对，这个是一个比较短小精悍的内容啊，但是呢，我觉得小朋友已经是把这里面的这个想要写的这个意境有体现出来了 啊，他已经有开始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了解的端倪了，毕竟年纪小哈，没有办法像成年人一样去体会那个意境。不过我们也听一听老师作何评价。 春日这一首诗，就是我们从字面上看，其实它是这个关于这个由春天的一个观感。 嗯， 那其实这是诗人通过就是此诗想要表达他是追求圣人之道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嗯， 那其实虽然我们年纪小，田宇的年纪小，但是他的朗读就是能够把这诗的真正含义现在能够朗读出来，就是也是表达了自己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嗯， 那其实我不知道您发没发现， 嗯， 我们今天表演的这三首诗都是关于春天的。 是啊， 那其实也是希望就是能在这寒冷的冬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丝暖意。 对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对， 对不对？而且应该这个田宇同学是年纪最小的一位了哈。 嗯，对， 三年级，8岁啊， 对，8岁。 所以如果把他和其他的一些哥哥姐姐们放在一个代表队里面，他其实在年龄上是不占优势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他，觉得他的性格还是比较热情，比较阳光开朗的一个女孩。 对对对， 平时在班上是不是也这样？ 嗯，对，而且就是我们那个这一次就是那个大湾区的半决赛的时候，我们田宇虽然年纪最小，但是就是把控整场 哟， 特别厉害， 霸气哈。所以能看得出来刚才的这个自我介绍就觉得非常霸气。 对，而且他你看年纪小，但是他不怯场，就很稳。 嗯，很稳啊。所以田宇同学，今天你觉得你自己表现怎么样啊？ 还行。 还行啊。那给自己打分的话你打多少分呀？10分满分你打几分？ 10分满分打8分。 打8分，哎呀，都好谦虚啊。 还是有保留。 是啊，还有这个进展的空间的，对吧？那田宇同学平时，哎，你在这个同学们里面是不是属于这个比较热情，比较喜欢帮助同学的呢？ 是。 嗯，你平时喜欢什么类型的功课呀？喜欢哪个科目呀？ 喜欢美术和音乐。 啊，喜欢艺术啊。所以自己平时也会在课余时间去学一些画画啊，学一些音乐吗？ 会 哈。那平时除了喜欢美术和音乐，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呀？ 还有舞蹈 钢琴 啊、哦，你看看这个小朋友，虽然年纪小，学的东西可是真不少。 是，我觉得把艺术的门类基本是学全了。 嗯， 看你以后怎么选了。 啊、对对对对， 传媒大学欢迎你。 啊，对对对，而且再加上这个性格非常的开朗啊，将来其实还是在艺术领域会有很多的这个发展的机会的。我们也特别希望呢，这些孩子真的能够从小开始抓住这些机会，未来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方向啊。那我们也特别感谢田宇同学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田宇小朋友，谢谢你， 谢 谢， 谢 谢，谢谢，再见。 哎呀，今天的几位同学表演都结束了，我觉得很厉害， 是、 和昨天一样，听完以后都让我觉得刮目相看。 是啊，你看看他们虽然年纪小，但是呢，他们所展现出来对于古诗文的这种理解和感受的能力，我们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呢。就是在这样小的一个年纪已经有这样的基础了，那么他们在成长到中学了以后，我相信可能会在古诗文这边有一个更好的感悟能力。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老师在平时的课堂教育之中也会很注重培养孩子这方面的一些能力。 嗯，对，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就是育人目标之一，就是要培养这个有传统文化素养的学生。那所以就在我们学校的各个角落都是充满了这个关于传统文化的一些气息。比如说我们有这个100块的这个古诗词成语故事的文化石，还有4个识字的长廊，还有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室。那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校园的传统文化，那也是希望就是这些传统文化无时无刻的都使孩子能够沉浸在这里边。那在课堂和常规上，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渗透这个古诗词这个传统文化的教育。比如说我们午饭的时候，班干部会提醒学生食不言，这个时候大家吃饭的时候就都会保持安静。 哇， 对。然后当那个就是吃完饭然后要收餐盒的时候，班干部还会提醒同学粒粒皆辛苦。那我就知道了，我不能浪费食物。 这对话都用三字经和古诗来对话。 对对对。而且在课堂上，就是当老师说上课起立的时候，学生就是会齐诵这个弟子规当中的不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用语就是表示我要以一个精神饱满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以及恭敬的态度来上课。那除去这些这个平时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教育的养成，我们学校还提出了这个全天的古诗词的任务。分别是晨读、午写还有目诵。那分别就是说，早上我们来了之后，这个晨读利用10分钟的时间，就是全班一起来朗读这个主题诗词。 主题诗词是指什么呀？ 每周都会有一个主题。 比 如说这一周我们是送别诗，那我们就这一周都背这个关于送别的古诗。然后再比如说这个关，比如我们11这个期间就会背这个爱国诗。然后之后那个这是一个晨读，之后午写就是午休的时间，他们会把今天早上晨读的内容然后工整的写在自己的田字格本上。那其实这也是不但背了古诗词，还写好了中国字。最后呢就是回家，不能说我们这个在学校的任务完成了，回家就没任务了。那回家呢要进行一个目诵，就是可以是这个将今天的古诗词给家长朗诵一下，或者是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朗诵。那然后呢他们会家长会把这个视频呀或者是音频这个上传到班级群进行一个打卡。那其实就是经过这样每天的一个日积月累，就以我们6年级的孩子为例，因为我们现在小学生基本上必背古诗是75首，但是这样日积月累下来，基本上现在75首已经完全掌握，现在已经开始向这个初中的这个古诗词进行一个衔接。那也是为了这个这个进行初中之后打一个基础。那而且就是还有一些这个惯例性的古诗词传统文化教育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升旗仪式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班级展示。班级展示就可以采取这个飞花令、古诗词诵读等形式来进行展示。而且每个月固定的这个古诗词的书法比赛，也是对孩子有一个积累以及激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天哪， 很全面。 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通过这种方式得被培养成什么优秀的样啊，是吧？ 压力，我们要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对，幸亏他们还小。 那当然了，我们也相信通过这样比较重视的校园文化，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性格的塑造，以及在古诗文和中国文化方面的一些底蕴基础的打造方面，一定会有特别好的一些造诣。所以这些孩子你也能够感受到，虽然他们年纪小，而且虽然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啊，年纪小确实在人生阅历上少，他没有办法像成年人对于一些古诗，对于一些这个优秀的文学作品的那个意境啊领悟到那么的透彻，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其实昨天我们在节目之中也谈到，很多孩子他也会把这种意境啊传染给家长啊，让家长也会觉得，哎呀，我要重视起来这个古诗文，重视起来中国文化的这个底蕴的培养和积淀了。 是的。 那其实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呢，除了把这个文化的状态带入到家庭，也会在学生之间互相的去感染。就是如果哎，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背诵的人，或者子昂是特别感兴趣的人啊，他平时比如说咱俩玩得特别好，咱俩是好朋友啊，每天都可以互相交流，对吧？今天我又背了一首诗，你看，子昂，你又学了一首新诗吗？ 对，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比如说喜欢足球的朋友聚到一起，他们不会讨论说昨天我吃得很好，而是会讨论说昨天的比赛你看没看。 对， 哎，那喜欢诗词的朋友如果说都培养朋友小朋友们这些兴趣的话，他们就会说，哎，昨天我背了一首诗， 嗯， 啊，或者说今天我正在背什么诗，我觉得特别好，你也该看一看。 对，而且他会说，哎，我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兴高采烈的跟你讲这其中的两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听，对吧？哎，这个氛围一旦形成了以后，对于孩子们这种互相促进啊是特别有好处的。梁文老师说是不是？ 是的，是的， 在准备的过程中，可能也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是不是？ 是，比如说孩子们现在，因为现在古诗应该进入每一个学校了，孩子们在游戏的时候就是飞花令，哎，咱们今天飞花呀，飞山呀，然后飞酒啊，飞叶呀，然后他们也会沾沾自喜，老师我赢了。然后有的甚至低年级的小孩会挑战高年级的同学。我们想，有一次我们二年级小孩挑战五年级的孩子，说老师，我们就想上去五年级。然后我们跟他们去那个飞花令， 然后呢？结果呢？ 结果势均力敌。 但我觉得有这个勇气，有这个魄力就很重要。 关键是他们把这个古诗词啊作为生活当中这样的小比赛的一种主题，这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去学习的一个状态了。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 对，这个慢慢的通过这种互相的切磋啊，彼此的性格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全面发展的空间。你就会发现，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例子，很多孩子可能平时比较腼腆，但是一遇到这事儿，哎，对吧，他积淀特别多嘛，他就很容易拔得头筹。 是，这小宇宙就爆发了。 对，然后呢就会让这个孩子首先在同学们之间会哎有一种威信树立起来，同时他自己也会更加自信，他不会觉得我哎呀我平时不爱说话，我是不是这个性格太腼腆啦，他就会觉得哎呀我是很有能力的，我很有自信啊。 是，咱们再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背古诗，因为古诗不是白话文，都是古诗，都是古人用把他的思想品德把他的思想，把他的德志，把他的诗意，把他的抱负，用这种语言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这种艺术应该是有利于思想的表达的。而且这些古诗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仅是艺术性，而且还很精炼，又精炼又很适合这个传播。所以孩子们天天接触这样的文字，可想而知他们不仅在个人素养上得到了提高，也可以提高他们的表达效果。所以这是一件好事儿。 对啊，这是一件大好事儿，一定要继续促成下去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呢进行了六组小朋友的诗歌展示啊，所以其实从这个对他们的表现水平上来说，我觉得已经非常的优秀了。当然了，可能我们时间节目有限啊，这个节目时间有限，确实没有办法把更多的小朋友带到我们的节目之中，让他们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但同时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因为这期节目的播出，让更多的小朋友以及家长重视起来背诵古诗文这件事情啊。 是的，而且听了老师们的讲述，我觉得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或者说放心啊，小朋友们其实还会有很多的机会去 展示的。 对， 好了，那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兴区小学第二届中华古诗文大会特别节目，短短一小时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感动和启发。当然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的。 是的，在节目尾声，我们也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嘉宾老师以及六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展示。那同时呢，我们要再次感谢大兴区教育委员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感谢你们的辛苦付出和丰硕的成果。好了，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楚涵， 我是子昂 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稍后您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 再见。 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的舌头学。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